我们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这个法门就是无量法门。 如果你参禅、参话头或者观心，这个法门亦是无量法门，决定是圆融含摄的。因为他得到清净心，清净心中一念不生，所以法门都要放下。心里面如果起一个分别心，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都掌握不到，都捉不到。所以最忌的就是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。华严经上佛将众生的病根讲出来， 但以妄想、执着而不能证得。 所谓证得，就是指清净心。所以要想真正证得，一定要正定罪，将心定在一门上，定在一个法上，就正确。不理哪一宗哪一派，不理你学什么经论，只要将心定在一门，决定成就。这个原则通一切宗派，通一切法门，决定不能怀疑。 第二，邪定罪。邪定罪只修行，决定不能成就。 他有没有定呢？他亦有定，定里面有参杂或者有疑虑，虽然有定，还有妄想执着，好像世间的四禅八定，出世间的九次谛定，都有妄想执着。如果没有妄想执着，阿罗汉辟支佛怎样不能明心见性呢？佛在经上时常跟我们说，异圣人劝教菩萨，我执虽妄，法执犹存。你就知道法执还是属于妄想执着。比起凡夫，他们执着轻，我们凡夫的妄想执着重。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明心见性，道理在这里。这些是邪定罪，所以在灵验会上，佛体异乘人都是外道，邪知邪见。这种称为门内外，是佛门以内的外道。我们在唯识经论里面讲的同生性、异生性，同生性是正定罪，异生性就是邪定罪或是不定罪。什么是同生性？ 转八色成四字，用四字而不用八色，这个是同生性。同诸佛相同，用的是真心，不是妄心。 以本经经题来讲，所用的是清净平等觉，异生性是用妄心，不是真心。 他用的是八色五十一心所，和佛用心不一样，称为异生性，决定不能成正果。 正果的标准就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原教是初住菩萨以上，别教是初地菩萨以上，这些是正果。邪定绝不能成正果。 第三，不定罪。说他不定，就要看他的遇缘。他如果遇到的缘殊胜，遇到正定的缘，他就学正定；他遇到邪定的缘，他就学邪定。 有圣缘，他会开悟，会正果；没有圣缘，他就不能开悟，亦不能正果。善知识是缘。我们今天讲老师，遇到真正高明的老师，这些是第一圣缘。第二圣缘要有真正的同参道友，对我们有利益的同参道友，而不是损害修道的缘。第三种缘就是修学的环境。细的环境是道场，大的环境是我们居住的地区，社会环境亦要殊胜，没有障碍，这样才能成就，才容易成就。佛讲这三罪，正定罪、邪定罪、不定罪，亦将一切众生都包括了。在此地看到西方极乐世界全是正定罪，因为决定一生完成佛道。 只要往生极乐世界，即使是下下品往生，亦圆正三不退，那就是讲明正定，决定圆满正得三不退。 这一缘亦可以讲是很具体的演示出来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退的密意，阿弥陀佛威神的加持是主要原因。同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最低限度，你自己已经修得一心。我们讲一心不乱，一心不乱不容易得到。我们今天果然死心塌地一门深入，